曾经你听我打电话告诉妈妈，说很快就有汽车和房子，在安慰家人不是吗？在令人烦的秘境里，他足够爱过我，在我心底。然后我告诉他城市里故事，我的乖乖，那你有女朋友了吗？那当然妈妈，她是一个美国姑娘，可她溜走后我的情况更加不妙。我真后悔把真话告诉她了，我跟我以前的朋友来往越来越少，显然是贫富差距太大。我称不上移民到北京，我不是一个香蕉人，也不是回廊，更不是混血种。我曾经说过很多鬼话，在出卖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喝醉，倒在知心朋友的女人怀里，算是在作践自己，找不到别的法子。我真的想知道说假话怎么会让我活下来？相比这个国家，我感到我的心比他还冷。像个贼一样苟且偷生，但我知道做一个坏人比做好人更容易些的时候，情史上最好的女人，或者说穿的花式最多的女人。然而我唾弃她，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。我现在干着一个肥胖的八婆，跟一头猪相差无几。当你想眼看着化为灰烬，我仿佛听到有人跟我说，理想跟钱实在关系。一帮傻逼在互联网下载我的歌，还骂我，发信给我说他是在娶人，希望得到我的长年作 做生日礼物。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叔叔啊，叔叔啊，大哥啊，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越来越多，主要是以皮肤黝黑的居多，小白脸也不少，他会跟你说我看过他老婆，实际上是我们一起搞过一只鸡，或者他还会跟你这么说，我曾经把我的老婆让他干，是和我使坏的不行，在我进了局子里还奋不顾身地帮我喂狗，妈妈，我真想跟你说这些，我知道你老了受不了这些刺激的，还有梦是人就不能美，梦是小猪都会做梦的，当我的肚子跟猪一样，连自嘲的能力都开始削弱，我想我喝一锅农药水也不会死，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叔叔啊，叔叔啊，大哥啊，圆这个梦想吗？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叔叔啊，叔叔啊，大哥啊，发小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猜他这个王八犊子是谁，我说我这个王八犊子不知道你是那个王八犊子，他兴奋地告诉我在电视里看到我在奥运会上唱歌呢，哦，我是胖了点，我是胖了点，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又干嘛需要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是的，我跟别人签过不少名，但我最想找杨家签名，我想很多人不理解，那请你帮我找到杨家的妈妈要个签名吧，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叔叔啊，叔叔啊，大哥啊，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叔叔啊，叔叔啊，大哥啊。 色，你的心头有些过失，为此一个姑娘向你示爱，你不明锐，但是你在说钱嘛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只是我没有把它放在心底。小伙子啊，你伤心为了谁？小伙子啊，你伤心为了谁？当你的一个兄弟被杀了，你不会克制羞愧的感情，不是吗？他来了那奇异的一天，天空湛蓝哦。忽然有莫名的力量在你心底产生，是你悠悠了不尽，是你悠悠了不尽。他足够爱过我，在我心底，然后我告诉他爱你故事。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叔叔啊，叔叔啊，大哥啊，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叔叔啊，叔叔啊，大哥啊，只要是